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33集《国漫卷33》，揭秘郡爷之怒。一分钟后，莫管家在程木的招呼下进了屋门。身侧莫之怀还跟他礼貌地打招呼，穆管家心中一震，却没敢随意说话，只是非常谨慎地同莫之怀说话。魔都的柳家、莫家就不用说了，两个标志性的家族，虽然没有京城四大家族传承久，但在魔都的位置等同于京城的四大家族。穆家根基浅，无论从哪一点上都比不上莫家，在魔都也就是中上游，同墨家这种顶级豪门比不了。穆子宁之所以能在魔都、在穆家有这么高的声望，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漫画作者，还因为他跟墨家三少熟。所以在秦染这里看到墨之怀，对方还这么礼貌地跟自己打招呼，穆管家不由想起了第一天来魔都的时候，他让司机送秦染，秦染拒绝了，说魔都有认识的人。他说的认识的人就是莫三少吗？穆管家的脑子还在转着，程木给他递过来一杯茶。 两位先坐一会儿，我们夫人在跟马先生说话，稍等。 程木把两杯茶分别递给穆管家还有莫之怀，就拿起刚刚放下的手机继续玩游戏。马先生，莫之怀跟穆管家都没有听过什么马先生，只是顺着程木的目光往阳台上看过去。秦染背对着他们，拿着手机在打电话，听不到声音，也看不到表情。两人也没再好奇，只是拘谨地拿着茶杯坐好。穆管家不敢跟莫之怀相邻而坐，只坐在了对面程木的身边。莫之怀与程木隔得不远，他善于应酬，也知道能跟在秦染身边的人都不简单。他同程木聊着天，穆管家没有搭话，他的目光倒是被程木手机上花里胡哨的游戏给吸引住了。 嗯，你这手游有点意思，什么游戏？ 一个小人闯关养成类游戏，画风奇特，确实很吸引穆管家。 叫什么？我回去下给我孙女玩。 穆管家推了一下老花镜。程木摇头，他看了穆管家一眼，解释道： 这是夫人的弟弟编写的游戏，在国际青年组拿到了特等奖，不过他没卖版权，市面上也没有，你要喜欢，等会儿我们加个微信，我发给你。 穆管家拿手机的动作僵住了，倒是莫之怀不奇怪，他笑了笑，只是好奇地问道： 秦小姐的弟弟多大？ 以秦染在 IT 上的逆天表现，他弟弟能编写游戏真的还算平常了。 12吧，今年。 程木不太在意地开口。秦玲一直跟着唐军在国外学习，最近两年很少回国，因为他跟着秦染，所以秦玲跟他联系比较多。不过最近秦玲很少联系他，似乎在忙着唐军的一个什么培训，具体的程木也不太清楚。程木正想着，就看到两双眼睛盯着自己看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抬了抬头，就看到穆管家跟莫之怀一顺不顺地看着自己。 怎么了？ 他摸了摸脑袋，穆管家跟莫之怀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好半晌，程木才后知后觉地想到，这两人应该是在惊叹秦玲的年纪。他加了穆管家，把秦玲编写的游戏发给他。穆管家在秦染这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，说动了秦染去穆家，才离开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坐在车上思考人生，态度沉默到让司机一直忍不住看他。 回到穆家，正巧碰上正同穆老爷子说话的穆子宁。从便捷式阅读这件事发生后，穆子宁整个人就不如以往高傲了，开始主动联系其他人。他毕竟还是神之玉的编剧，同莫问苍穹有关系，大部分人还是给他面子的。 我三少那边，你要诚心道歉，他应该会原谅你的。 穆老爷子咳了一声，对穆子宁严肃开口。 常人利为先，媒体上那边，你先安静一下，等这波过去就好。我们手里还有制药那边的一个大项目，就算墨家那边不理，还会有其他人。 莫少现在不见我。 穆子宁呼出一口气，他眼睛一瞥就看到了穆管家。 穆管家，你去哪儿了？ 他去请小南表姐来穆家。 穆老爷子目光也转向穆管家。 穆管家，他表姐答应了没有？ 听着两人的话，穆管家抬了抬头。 他。 爷爷，我跟徐先生还有约，你们先聊。 听两人又聊起了穆南跟他表姐，穆子宁就拿起包朝穆老爷子略微颔首就出去了。他现在忙着修复跟墨家之间的关系，到处找关系，忙得像个陀螺。对于穆南跟他表姐，他不在意。穆管家自然而然地就停下了刚到嘴边的话。他看着穆子宁，等他整个人影不见了，他才看向穆老爷子。 哦，他表姐不答应。 穆老爷子看着穆管家的表情有些忧愁。 那倒不是，他说了会来。 穆管家摇头，他看着穆老爷子悠悠开口。 我刚刚是想说，我在孙少爷他表姐那里看到了莫三少。 听到这一句，正在喝温水的老爷子把自己呛到了。穆管家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。一边站着的穆总策划听完也十分惊奇。 小南他表姐不知道是谁，不过子宁小姐不是要联系莫少吗？ 这件事到这里。 穆老爷子摇头，他把杯子往桌子上一磕。 不要再讨论小南表姐的事了。 他是想跟穆南修复关系，而不是让他跟他表姐都觉得他们穆家是为了贪图什么。穆管家跟穆总策划知道穆老爷子在想什么，面面相觑，都识趣的没再说话。又过了两日，穆老爷子生辰，这一次不是什么大的寿诞，他没有大办，只是准备接几个亲近的人到穆家。早上八点，穆家的小辈都来刷好感度了，连一直很忙的穆子宁跟穆宗熙都没有出门。穆老爷子穿戴好，接受了一波小辈的祝福，正坐在楼下的花园里询问管家。 小南，他怎么还没来？ 穆管家站在他身侧，帮他泡参茶，开口。 孙少爷最近几天都好像很忙，他表姐那里也没他什么消息。 穆老爷子叹气道： 哎，这孩子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 两人正在讨论的时候，穆管家的手机响了，他低头看了一下，是一个不知名的号码。他看了一眼，直接接起，那边说了一句： 什么？ 穆管家手中的茶杯直接掉落在地上，面色大变，身体一个不稳，差点摔倒。 怎么了？ 穆老爷子心底也是一突，心中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。穆管家颤颤巍巍的，连电话也拿不稳，只用手扶着旁边的椅子，惊魂未定的看向穆老爷子。 孙少爷。 他心底太过惊骇，一句话都说不上来。 孙少爷怎么了？ 老爷子的心脏拧成一团，穆管家面色惨白。 穆南少爷他们被绑架了，刚刚打电话的绑匪 有5000万酬金。 5000万对于穆家来说不难，但要拿出来5000万的流动资金却不太容易。穆老爷子他拿得出来，他急火攻心，拿着手帕捂着嘴咳了好几声，想起了十几年前他最出色的儿子穆宗元，急切地开口。 快去准备，去银行。 流动资金难，找银行贷款却不难。穆老爷子名下私人财产众多，用来抵押拿5000万并不难。为了尽快集齐5000万，他甚至开了保险箱，联系了银行。至于报警，穆老爷子不敢拿穆宗元唯一的后代赌，甚至于他都不敢同太多的人说这件事。5000万筹集得很快，然后就汇过去了。一个小时后，穆管家手机上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是一个废弃工地的地址。因为还在峰会期间，魔都交通堵，穆老爷子跟穆管家还有几个人匆匆赶过去的时候，已经是2个小时以后，中午12点了。那里只有穆南一人，没有看到宁威，而穆南的样子很不好。他靠在墙上，手里捏着一个 U 盘，看不清脸色。他穿着黑色衬衫，只看到血迹顺着手指流下来。看到他的那一秒，穆老爷子一路强撑着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，眼前一黑，直接倒下。穆南也在强撑着，他抹了一把嘴角的血，把 U 盘递给穆管家。 交给警局，还有我妈，找我姐夫。 他勉强把一句话说完，就栽倒在了地上。穆家人陷入兵荒马乱。 医院！ 穆管家稳住了，说：“ 把老爷跟孙少爷送进医院。” 医院，穆管家在急救室外徘徊着。急救室里面是穆南还有穆老爷子。身侧，穆宗熙从家中匆匆赶过来，一脸急迫，脸上看不出任何异样。 穆管家，爸他们是怎么了？怎么出去一趟就进医院了？没事吧？ 穆管家看着电话色声道： 小南少爷被绑架了，宁夫人还不知所踪。 没有报警吗？ 穆宗熙眸光闪烁。穆管家没有注意到穆宗熙的神色，只是顺着墙壁滑落在地上。 不能报警，我们5000万转过去了。 穆家也有人脉，在魔都也不弱，但都没有找到关于绑匪的消息。他已经联系了认识的人，但连监控都没有查到。这种情况下，这个绑匪有后台。穆管家真的不敢报警，怕绑匪一怒之下撕票。穆管家现在脑子一片乱，只想起了穆南的话，连忙掏出手机找穆南表姐。他正要拨打电话，手机就响了，是秦冉身边那个跟班程穆的号码。他直接接起。 穆管家。 手机那头正是程穆。 你们在哪儿？佣人说你不在家。 穆管家刚想说话，与此同时急救室的门打开，一个护士从里面出来，他扯下口罩严肃地开口： 抱歉，病人细胞失活，找不出原因，我们会安排救护车到京城，京城医院可能有办法，你们早点下决定。 护士的声音不小，手机那头的程穆听到了。他靠在车门边，看着穆家的别墅，整个人容色一肃。 穆管家，谁细胞失活？ S 大附属医院摆明了是不敢收穆南。 穆管家整个人差点晕倒。 ESTA 附属医院是魔都最好的医院，连 ESTA 附属医院都不敢收的话，那穆管家身上的血液都要冰冷了。 我们在 ESTA 附属医院，小南少爷他…… 手机那头程穆脸色一变，脑子轰隆隆直响，而后猛地站起来。他先是看了一眼坐在车内的秦冉，秦冉正闭眼靠在车门上。程穆不由压低声音严肃道： 穆管家，你把电话给医生。 或许是因为程穆的气势太强，穆管家下意识地就把手机给了护士。护士刚借到手里，就听到一道男声： 报告单发给我。 护士愣了愣，把病历单发给了他。与此同时，魔都峰会最后一天，程俊正同一行人交流呢，手机响了一声。他低头一看，一直风轻云淡的脸上忽然变色。 抱歉，我有些事。 他同几人说了一句，直接离开。出了门，他直接驱车去医院，并且戴上了蓝牙耳机，给程土拨了一个电话，语气平静到可怕。 在哪儿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